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哎，今天圆圆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一看又是发生大事儿了。 没有没有， 必须得出动于袁博士。 没有没有，我是这最近是这样的，我都不怎么看美剧了，因为我觉得美剧不够精彩。我现在 直接看盘古会， 对，直接看新闻时事，我觉得比这个美剧要精彩一万倍。 哎，哪儿精彩呀？你觉得？ 我觉得就是你受的教育，你所学习的知识，还有你的理性思维全都失效了，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你完全是处于一种被动接受新信息的一种状态。 再次刷新了对我国我党这个所谓明争暗斗的这个没底线的这么一个记录哈。我觉得当时你看薄熙来审判的时候，大家觉得哇天哪，居然他们干这种事儿，但你觉得完全都太小儿科了。你仅仅是看现在包括腾讯啊、财新啊、财经他们那几篇文章，你看他描写的郭文贵和他的这些盘古会怎么样去围猎高官，你都已经是完全是秒杀所有，我是觉得。 这个不是，我就是看完了以后，而且包括他们这个新闻团队写东西的这个文笔也不是很完全的新闻性的，经常带一些文学性的描写，搞得跟古龙的武侠小说一样，就是阅读性很高，娱乐性也很强。但是读完了以后，我有一个比较第一步的感受，就是说真假我们且不论哈，就谁真谁假，这里面有没有人撒谎，有没有人精心设计一个什么舆论的这么一个设置，我们先暂且放下不表。就是所有这些事，你会觉得好像你凭空猜想的话会太低劣了，太劣质了，但是如果是真实的话又太可怕了。 现在呢，就是你看，我就觉得郭文贵他其实被很多媒体报道嘛，他不仅仅是 开心嘛，接受很多， 对、啊、 接受很多媒体， 最开始 包括港媒他也接受、 一开始是棱镜，就是腾讯的那个先爆出来他的那个盘古会是怎么回事，紧接着才是那个财新，就最后跟他大私战的胡舒丽女士的团队，再接着还有财经，就财经是以前胡舒丽最早带出来的，后来他离开了财经去办了财新嘛，就现在你看郭文贵他这是跟胡舒丽的这个所谓的那个私什么大战是最过火的嘛，而且他搬出来说什么私生子啊，说你的财新网跟某些权贵合作啊，什么利益输送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就觉得哈，你都从来没见过就有调查对象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反击的。我反倒是觉得最让我瞠目结舌的是这个桥段 啊，我反而觉得这没有什么。 是吗？ 我跟你的关注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这种就是好像你比如说你指责我偷东西，那我说哎，其实樊素以前还那个考试作弊呢，其实完全跟你说我偷东西这件事完全不搭嘎的另外一件事，但是你就扯出来然后来把水搅浑，你说即便樊素你是一路作弊上来的，你也不能够改变我到底有没有，比如说我真的偷了东西了，即便你真的我指责你是对的，你是作弊的，但是也不能改变我偷了东西这个事实，对吧？他为什么不正面回应这个胡舒丽所揭发他的那些事情是真还是假呢？他为什么绕着一个大弯子去指胡舒丽自己的私生活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个比较常用的把水搅浑的手法，这我倒没有觉得有什么。 但是你看他这种 用的是一种 很江湖的， 对，一种私生活的方式，就是你站出来跟他对峙公堂也不是，你不说的话好像就默认了，反正就是一种泼皮无赖的一种打法喽。 但是你看那个郭文贵他现在有几句话别人就说还挺耐人寻味的，他说呢他是受到美国法律保护的，而且呢他长期在逃亡嘛，就是他屡次 没有，他说我随时可以回来 是吗？ 对啊， 他 我想回国，我随时可以回国。我等着胡舒丽跟我对付公堂，有律师在场跟他当面对质呢，他都放出这种话来了。 但是他讲到美国法律可以保护我，这个你就会觉得他凭什么美国法律要保护你啊？他是不是手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料？ 没有，因为中美两国没有引渡条例、 就说他身在美国，他 只要不犯 美国法律保护， 美国的法律他就没事。 好，那这个说到最后哈，大家可能觉得你们到底说的人是谁？那其实郭文贵呢，他就是一个从前的这个富豪，当然他现在还是富豪了。后来呢，媒体就曝光他跟各种政商之间非常非常深沉，大家是想不到的一种关系。那最后呢，牵扯出来的就是包括之前国安部的这个副部长马健，那他现在已经进去了，所以呢，大家就会有其他的一些猜测，包括什么政治权力的斗争啊，什么鬼的。那这个财新呢，大家也知道，胡舒立团队一向呢都不是吃素的，他们是之前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很重磅的这个报道，包括之前报的是鲁能的这样一个报道，也是指向是某一些的这个权力或者政商集团他们为了牟利，所以呢他们这些的报道让人感觉是非常非常高危的这么一个题材。但是就我现在看到的这些新闻所言哈，我是没有见过就是对胡舒立本人他是有受到这么大的那种像人身方面的这种下流的方式的攻击。所以不知道现在，当然你看到财新团队他们采取的方式完全是诉诸法律。而且呢郭文贵吧，他这个人也很神奇，就是他选择最开始所谓的反击的时候，他是在夜里面，就晚上11点多。你看他真的是 跟中纪委那个什么是一个路 数的，对，他都是大晚上的。你说媒体也下班了，报纸也差不多都定稿了，他没法去报道你。 现在是 他在网络上去烧起 来，微信传播嘛，对 啊，对 吧？其实无所谓下班不下班问题，24小时都有人值班的。 他就深谙这种社交媒体传播的特点。 他应该也有 团队吧？现在网络上炒，哎，这就是问题。说他是不是也有团队跟他在一块儿，在后面折腾在。这个掀起风浪哈，那到底我们先怎么样去评价财新，包括之前腾讯和之后财经的这样一些媒体的专业的程度，那我们又怎么样评价这个很惹不起的这么一个调查对象和现在被他反咬一口的这些媒体的回应，那背后呢是不是也牵扯到一些所谓的政治斗争啊之类的。我们今天也请到两位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我们来听一下石飞克先生他是怎么样说的。他呢就是做深度报道做调查报道出身的，所以呢他本人非常非常有感触，而且跟胡舒立女士呢私交也很好。那我也问了他，我说胡女士现在自己的情况怎么样，他说情绪还好，我们也劝他就是不要被激怒， 对， 所以呢这可能也非常是考验人的这个处理这种危机事件的能力， 危机管理。 对，我们先来听听石飞克先生是怎么样来评价的。 郭文贵在商界被称为战神嘛，他用他那类这个套路的话，走向无敌吧，基本上也绑定一个共产的机关，在商场上就走向无敌。他的性格也是喜欢用这个套路，因为不仅是财新的这一次报道，之前财经、腾讯、新京报其他的别的媒体所报道出来的郭文贵这个人以及他的那些刀法，基本上都是指向这是一个不一般的人。用的手法也是很特殊的手法，所以这次这个短兵相接，或者他这句话的反应这么激烈，以这个方式特殊的方式爆炸出来，我觉得也符合逻辑吧。 但是这样的话，他会不会让财新团队陷入一种危险当中？ 我个人倒没有那么替他们担心，因为你仔细看那封信，就如果我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去看那封信，你去看那封信以及他之后接受香港商报和南华早报的这些冲的那个两个采访的话，你能看到，他的主要的指控是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直接指控胡舒立的私生活，这一块是其实没有任何证据的，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现在大家都明白。第二块是指向财新这个平台和这个方正集团之间有利益输送，也就是财新发稿子说方正的好话，方正给财新投广告，这块他提出了指控，但是目前也没看到证据，他没有提供证据，也没看到证据。第三块是指控这个舒立的自由派色彩吧，经常发表反对党和政府的言论，这个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试图把它推向一个危险境地吧，这个手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手法，这也没什么可说的。 所以这三个指控本身目前看来我没觉得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另外他还有一些很闪烁其词的地方，无外乎就指苏立和财经服务于后面的某一个什么政府高官，坦白说他可能就指王岐山吧。 嗯， 完了他也闪烁其词说他自己和马甸背后也有这么一些常委级的高官给他们撑腰吧。但是这一块的话我想他不敢说出来，他说的也未必是事实，他真要说出来的话这事儿他得面临一个他无法操控的一个局势。另外他说出来这个也未必是事实，所以我觉得他不会说， 嗯， 也未必会走这个歧路，无外乎制造一个人商务道的那么一个禁地。这个也符合之前这些媒体所接出来的郭文贵这个人的形象和他这套刀法的这个技术风格，也就是说先把水搅浑，先说的人商务道这个事儿搞得很神秘，大家都搞不清楚了，望而生畏，最后就是这个事儿他就能从中抽身而逃，大概就这么一个看法。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苏立的财经团队是否因为这个事儿会面临危险，我个人倒不担心他们会面临危险，但这个事儿对他们来说主要的问题是他们碰到了一个以前没有碰到过的这么的一个新的对手，对他刀法他们以前可能没见到过，所以在应对和反击的时候的话挺考验他们的这个定力，考验他们的定力和技术含量的。因为他用的是一种非常像对苏立个人的私生活的这类攻击，用的是这个非常下流的这个手法嘛。作为一个女性的话，苏立和他的团队怎么着来稳住阵脚，就不被他激怒，做出一些没有章法的反击，我觉得这个挺重要。 嗯，就说这样一场隔空骂战啊，给我这么一个印象。当然我们看到财新他在整个选题的操作上和他前期的策划上他都做得非常的考虑周详，也相当的严谨和专业。但是呢我感觉在中国做媒体，他恐怕有的时候首要考虑的反而不是他技术层面的问题，不是说怎么样去调查分析的问题，恐怕首先会考虑这个选题做起来安不安全。传播技巧上，传播时间点上要怎么样做才能取得它最大的这么一个传播的效应，因为在中国媒体它确实就是没那么独立的嘛，所以也会看到之前施之宏说过的未料这么一个情况，它也相当于是从侧面证实媒体它是获得了某些的默许，获得了某些特殊的这个材料的情况之下，它才能把有些报道发出来。这就会导致公众对媒体他会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说不管你做的再专业再严谨，他都会觉得你背后是因为有什么什么某些人的支持，或者被某些官员的授意你才这么干。但可能有些媒体觉得非常的冤枉，因为我明明做的已经在我的允许的能动的范围之内是已经做的最好了，那你也是做调查报道出身，我想这个问题上也听听您的看法。 嗯，这个确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嗯，回到这一类调查性报道，特别是一道财经和资本领域的这一类调查性报道的话，确实是牵一发动全身，一定导致背后可能涉及到一些几十亿上百亿的一些资金一些资本的运作，涉及到巨大的利益，也涉及到错综复杂的这种权力的这个纠结，这个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对吧？但是如果说包括刚才你提到施之宏的这些说法的话，这里面呢是要这么分析。我们这样吧，我们具体分析到比如说以苏立的以财新的报道为例，那么外界有一个认知，就是财新之所以能做这些报道，尤其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碰到过真正的危机，是因为财新特别是苏立本人背后的政经资源，他能获得一些管道，获得一些未料，这个判断和这个猜测我认为呢大体是成立的，就是没什么问题的。在这里要做几个层面的分析。第一个层面，本身它的报道呈现的形态是否是一个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个技术规范， 嗯， 这个很重要。同样是未料，同样是拿到料，我们也看到有些媒体弄得吃相非常难看，类似一些咱们甚至香港的一些媒体，同样的未料在他们手上，他会以一种非常八卦的、非常业余的、非常糟糕的这一套手法弄出来。我觉得这一点财新是没有问题的。嗯，国内也不止财新，其他的包括以前的财经，甚至以前的南方报业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在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第一层次的问题。第二层次的问题，分析这个平台背后的这一个政经资源的支撑，我觉得必须要承认， 在中国当下做调查性报道，特别是做这种挖黑性的、揭黑性的、涉及到资本领域的这一类调查性报道的话，如果没有一个证金支撑的话，反而奇怪了。还真的有这么一个，这是一个现状，你得承认这个前提。每一个大的媒体平台背后其实都需要一个保护伞，很直率来说叫保护伞。那《炎黄春秋》那背后是有了一批一帮老干部的，《南方报业》在过去那么多年的那种兴盛和繁荣，也是因为背后有一批广东的老领导在保护它。后来的衰落跟这批老领导逐渐去世也是有关系的。以前的《中国经济报》《北京经济报》办得那么好，背后跟谭派的兴盛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对吧？那么财经之前的财经和现在财经都和书立个人有直接关系，都和他背后的这个跟中国的一些高级领导人之间的他的个人的批评资源、他们的渊源和人脉是有关系的，这也是大家公认的知道的是这么一个事实。这个我觉得是也没什么可说的，是承认的，只不过是说就是这一块呢，怎么样他在这个平衡的把握上，书立或者一个平台利用这些政经资源的平衡的把握上，这一块这个是运用资料再回信的，这确实是有非常高的难度，或者这个分寸非常不好把握。书立除了被称为亚洲最危险的女人之外的话，他不还有一个说法吗？真的是一个挖平衡的大师嘛， 嗯， 对吧？我想这一块的话，就是你只能就事论事了。郭文贵郭先生，我觉得如果他就是觉得对他的报道有问题，那你不要去攻击书立的私生活，你也不需要去说攻击书立背后背靠什么什么，你只要直接说他报道事实有什么问题。 嗯， 来历是虚假的，或者说指控你和你的竞争对手之间有利益输送，可以没问题，你得把证据出来，你不能光有指控而没有证据。所以我的看法，我的感觉是就事论事是比较好的。 嗯， 因为你要如果非得是纠缠背后你是谁怎么着，这一块呢很容易留一个阴谋论的这么一个说法。举个例子你听，比如说当初我在南方报业，我做了大量的关于重庆的报道，基本上的经济你也知道。 嗯， 我在做这种报道的时候，也有不少朋友，甚至是我熟悉的朋友，在旁边说你一定是受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指派，专门来针对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来做负面报道，是一种政治斗争，是汪书记派你去打薄书记的。那你今天觉得有没有道理呢？当然也有道理，也符合逻辑啊。但是你觉得是不是事实呢？那当然不是事实的。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吗？比如说我从南方大学辞职出来以后，这些朋友们也看明白了，那不可能嘛。我觉得我不可能是这么一个东西呢。那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只能简单的分析我的哪些报道有没有问题，事实成不成立，逻辑对不对，有没有利益输送，新闻能力成不成立，对吧？ 嗯， 这个逻辑放到刚才我们说评价书立的这一块，大金上面这一块，我觉得也要这么分析。如果说财讯的团队从书立本人到他们下面的这个有利益输送没问题，拉一个我们打一个。 好，这个石飞克先生呢主要还是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评价整个的事件哈，意思他很不要看这种很下流的反击的方法。而且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有些媒体人就在看到郭文贵的这个反击之后呢，就立刻跟猫逮到了耗子似的，就立刻大肆在那炫耀，或者在自己的社交网络里面转发，他觉得这个也很不专业。 这个 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跟胡淑丽女士私交比较好，或者 你听她说的就是一口一个淑丽，一口一个淑丽，还蛮就是亲切的。 对，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她，我觉得她批评的也对，就是媒体这个时候有很多时候在这里面，媒体它处于一个你自己有一个把关的一个状态， 你没有证实你就不要乱发， 对，你不要动不动就说要么你就说因为大家有知情权，大家是谁呀、啊？请你出来，谁要有知情权？ 嗯、 另外你说因为他们想看嘛，所以大家想看，我为了迎合市场，为了点击率，我也有压力呀、啊，每个月零。导要我出多少这个数字点击率，所以我也被生活所迫。 嗯， 但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当年马丁路德金这个搞这个黑人民权运动的时候，他也被人抖出一盘这个性爱，那时候没有录视频了，那时候是音频、 嗯、 性爱音频的这个袋子，然后也被他的政敌就是发到这个支持他的那个财团还有各大新闻媒体都被送了这么一份这个袋子，但是这些媒体基本上都没有把他爆出来的，因为大家 家都认为说这件事情是他个人的私生活， 嗯， 他跟他所领导的这个民权运动是两回事，两码事。我觉得就像刚才我说的，还有这个石飞克老师说的一样，就是这个郭先生，你要么你就回应财新对你的报道里面哪些真哪些假，哪些是诽谤， 嗯， 对吧？要么你不要把矛头指到这个人他有没有私生子，他有没有，他就是有100个私生子， 嗯， 也跟他这篇报告没有关系。 对 对，嗯， 但是我就有点这个担心哈，你说尽管说现在财新团队他们采取法律的方式，但是呢你就会觉得坊间或者媒体他有的时候就是相当的势利，他什么点击高他就喜欢推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吧你会发现有些明星他也有的时候跟媒体打官司，也许最后确实是明星胜诉，但媒体他就不怎么报了， 恶劣影响已经造成了， 对呀，啊，就大家哦立马就觉得你原来是这么一个形象，就突然间，他尽管是多假的新闻，假的完全没边的新闻也好，他的伤害也已经造成了。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立法你要对这个有惩罚性，比如说你对他造成了一些形象损失，情感损失，精神损失，你就重罚，你一次罚他这个底儿掉，把一个报纸罚到破产，你看下其他次其他人还敢不敢写， 李光耀的做法 对就是这样咯，严刑峻法嘛。 好，这个当然很多人可能更愿意听的哈，就是背后所谓的这个政商关系，或者跟现在的反腐败的这个形势到底可以怎么样去勾连起来。那我们等一会儿呢也请张立凡老师再从这个层面来深入的分析。我们先稍微休息，三立华新闻稍后继续。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话说这个郭文贵和他的 跟说书似的， 他的这些 上回说到 这些所谓的盘古会里面的哥们儿朋友们哈，后来也是纷纷都决裂，没有什么友谊，其实呢有的只是利益。所以大家觉得为什么不看美剧？其实看这个你要把它好好拍的话，一定比美剧还要精彩。他又有什么 不精彩，因为你找不出净男美女来扮演他们这些人都是肥头大耳一点都不好看 谁要看他们，咱们看颜值高的那个演情节就好了、 okay. 你看他主要还是有国安的那种什么间谍啊，就之前刘志华北京那个副市长嘛、 这个、我觉得他里面提出了一个新的让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反腐的新方向、就你看以前我们打反腐的话都是什么中石油中石化呀、这些就是每天钱从眼前过，你直接站在跟钱有关的第一线的这么一些单位、要么就是一个省的一把手，因为这是他管理一省的这个财政经济的话也是有钱的、但是你说国安局除了他这个维稳经费以外，除了这个国家国防预算以外，他有什么钱呢？没有钱。但是你会发现呢，这些人他们如果也想捞钱的话，他们怎么就是或者是商人钱去撬动他们、或者他们主动去找商人，如何从这个用商人来作为自己捞钱的一个手法。我觉得这个郭文贵这个案子呢，你要如果叫他是案例的话，不叫案子了，因为还没有立案什么、叫案例的话呢，他其实给我们揭开一个角，就是说其他看上去跟钱比较远的关系的这些国家部门，他也有自己捞钱的办法， 就是感觉他们的身份是掮客，觉不觉得、就包括他们 就是 像对啊，就是像那个 本来 像那个马建也是嘛，就是那个国安部的嘛、他主要就说跟那个北京市的前副市长刘志华怎么样给他拉下马的、他就是利用了他跟国安部的这个关系、中间那一段我说太精彩了、他就呢先通过国安的那个关系、就是可以先调查出你的行踪，比如说你要去住那个酒店， 国家情报机关的 太可怕了，这个他先 而且打的名义是国家安全， 对啊，他说我们有那个有可疑的这个旅客要住到你的那个酒店、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做什么事儿、但他其实他完全是个幌子嘛、他知道了你的行踪之后呢，先在你的酒店里面 去装几个摄像头，然后好，他是去会情人的嘛，结果全给拍下了，结果一拍下，一下子就上到说是最高层。我是看棱镜的那个，哇，说的真的是，你说还有比这更精彩的、更香艳的这个情节吗？被某人 一 看震怒。 电影叫《性谎言录像带》，中国版重拍。 好，所以呢，这个中间就觉得，你看，我们还是在那儿聊这些情节哈，但它实际上对于现在反腐败的这个情势，他们就说，十八大之后，就政商关系它也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很多很多的政商开始分道扬镳了，但是它实际上背后的那个互动的模式，它有没有可能也会发生一些真正的变化？我们先来请张老师从他惯常的这个政治的角度哈，局势的角度。来跟我们分析分析，这是来自北京的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老师的分析。 郭文贵他这种打法啊，一个呢是一种超限战，就是没有底线的，所以你看他扯出了一堆这种八卦的这个新闻，但这些新闻呢也没有什么依据，因为我看网友那个按照他所说的那个身份证号去核对，也发现那个所谓的小孩的出生日期和这个和他指责的这个人他们的行踪就是根本就对不上，就是那个小孩出生的时候其实胡舒立还在这个公众场合露面，那么其他人也都说他这个是胡扯。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不重要，就是这个重要的是就是郭文贵背后的人和胡舒立背后的人他们在博弈，所以郭文贵他只是一个棋子儿，他呢这个隔空叫骂，其实他叫的也是这个他的对手后面的那个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深层的背景，这种背景是那个到目前为止大家隐隐约约感觉到，但是并没有这个一个正式的说法的这么一套东西。但是呢现在我觉得就是我们此前看啊，这个在这场斗争中不断的有人这个爆料，而这些爆料呢也都是有未料的，那么我们一直很关心这个所谓未料的源头，现在看呢这个未料的这个源头很可能就是郭文贵这个他背后的这个系统以及曾经掌控这个系统的那个人物，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关键的所在，因为此前我们连续几年都看到有未料有爆料，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可能这才是这个背后的人物已经隐隐出现了。 我们看到就是这次舆论发酵的一个轨迹哈，就觉得郭文贵呢他似乎也是深谙新媒体的这个传播的时间点，他会选择在深夜的时候发他的那个所谓的声明和回击，然后一看到呢胡舒立的团队呢也是一开始呢是按兵不动的，他们呢也没有在微博或者任何的社交媒体上进行任何的澄清，直接呢就是诉诸于法律，但是像这样的一种隔空对战，他诉诸法律的话，他对于财新团队可以起到的保护作用有多大？ 其实我觉得那个胡舒立如果啊，或者这个财新团队如果跟着这个郭文贵的思路去跟他撕扯的话，那其实一个呢就是自降身份，还有一个可能就掉入这个郭文贵的陷阱，因为郭文贵他肯定想还想爆的料还有很多，这样呢就给了他进一步爆料的机会，而且这种爆料有可能就制造出更多的乱局来，所以这样呢可能对对于这个财新来讲也并不是有利，所以我认为这个财新采取这个策略是相当明智的，就是不跟他去撕扯。那么当然这个郭文贵这个做法上，其实现在我们看啊，虽然财新没有继续跟他去对垒去骂战，但是呢 这个由于光棍节他所创造的这种网络效应，所以现在看很多人都在纷纷出来发言了。这个呢可能也是财新所希望的，甚至也是这个财新这一方所支持所乐见的。那另一方呢来看呢，光棍节他确实这个比较熟悉网络运作这个新闻的这一套模式，我想他也不是一个人在作战，而且呢他手中肯定还是有料，虽然这些料呢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但是呢他实际上那个他也是要给对手造成一种震慑。我想其实这个目的啊，他去打胡舒立是这个是一个虚晃一招，真正的目的他是想阻遏这场这个斗争继续下去，就是未来的这场大战。我觉得可能这个双方现在都不具备彻底战胜对方取得压倒性胜利的这么一种能力，所以现在可能对光棍这方来讲最有利的结局其实就是和局，就是我也不抛料了，你也不再那个追究我了，这个可能是对他这方来讲最有利的一种结局。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我觉得其实这个迹象几年前就已经有，至少一两年前我就知道这样的信息，就是那个被打的那方，老虎那方一直在希望就是避免就是一直在发出这样的信息，就是你再这么搞下去可能就是我们要面临这个党内的分裂，所以呢这么搞是不行的他们一直在放这样的信息。那么现在看可能这个打虎的势头老是阻遏不住，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采取抛猛料的办法，然后试图阻止就是对手的这一场这个比较这个凌厉的攻势。我想大体上可能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判断。 但是如果光看郭文贵这次抛的所谓的猛料哈，他其实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吗？因为如果逐条来进行这个检视的话，会发现它每一条它都如你所说，它是有很大的漏洞，它事实层面它都是站不住脚的。那既然说的都是假话的话，它有多大的杀伤力啊？ 我觉得它有可能是指东打西。虽然他所说的东西有很多对不上号，但是呢可能那个他故意把它说成一种对不上号的这个内容，但是呢那个他这么说其实真正能对上号的那个在旁听着的那个那一方他们会心惊肉跳。我想他不会是完全的空穴来风，但是呢他也故意不把这个事实讲清楚，很可能有这种情况。就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以往我们也经常看到，比如说这个要搞掉这个官员，明明是政治上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处理的时候都是用这个他的经济犯罪他的贪腐来这个收拾他，这个也是一种指东打西的办法。那郭文贵当然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格局，他所做的事就是我故意张冠李戴，但是呢有可能那个这个被带错了，但是那个另一方那个真正的张他可能对于丢了这顶帽子会很揪心，大概就是这个。 还有哈，就是看财新传媒他们的深度报道的全文，也是揭发了郭文贵的起家发迹的过程和跟官场人士之间的关系，就是他当中所披露的相当丰富的细节，您看了之后有没有之前想不到的东西？ 我觉得财新他们的这个调查呀，他们这些调查记者的调查一向是很缜密的，那么他们能够做出来的这种就是调查以及这个公布出来的结果我觉得有比较高的可信度。 所以那个而且他们做这个内容已经很有经验了，所以我想郭文贵之所以这么样跳出来这种采取一种好像专攻下三路的这种办法，然后那个来这个打阻击战，其实他也是希望阻遏就是台新这样的媒体进一步爆他们这一方的料。其实这个梁子应该是很久以前，就是胡卓立在财经的时候就已经结下了，因为我们大家都很这个记忆犹新的，就是当时发了一篇很重磅的报道，叫《谁的鲁能》。 嗯， 那这篇东西实际上也是指向了一个那个高层的一个权力家族，如何把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它的调查也是相当缜密，也有相当的力度，这个拿住了就让你跑不掉的。 嗯， 所以我想可能这个现在郭文贵他所以跳出来要抓住这个对手的短处，然后来这个挑起这么一场隔空叫骂，其实他是打的是阻击战，他要防止再进一步有料被抛出来。 有没有一种不明觉厉的感觉？ 我倒是突然想起来金庸先生写的那个一篇他的舟山之作了，就是《鹿鼎记》里面韦小宝。其实韦小宝混官场上下其有，上到皇帝，下到这个走卒贩夫，他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半真半假。就他说的，他 真真假假， 真真假假搅在一起，就十句话里面吧，你可能九句是假，但是有一句是真的。而且这一句是真的呢，还得是我知道你能够相信是真的， 我只说给听得懂的人听。 对，没错，因为你相信这句话是真的，所以你会把我剩下说的假话也都当成真话听进去， 就一听觉得我不是一般人，是个武林高手。 你居然知道这件事，那说明你其他知道的其他事情，虽然我可能不知道，但是说不定是真的。 但是我看那个财新他们就写郭文贵那个长文嘛，就上万字，最后呢他就讲了这么几句，还挺那个让人发想的， 它里面充满了非常复杂的字，什么生于犬母啊，什么鏖战京师，我想这都是非常复杂的中文呢。 就是他说哈，就是跟他的这些商圈的朋友们在那儿聊起来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这个人的底细呢，你 是 琢磨不透的。他说，甚至连他的出生地，他都可以给你编好几个，你都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包括他的以前的好基友，后来他们俩那个翻脸的那个李友嘛，李友就说，老郭这个人最擅长的就是把一个简单的事搞得谁也搞不清楚，然后所有接触到这件事的人都害怕，都搞不清楚，然后他就可以浑水摸鱼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可能他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让你笑掉牙的一些，就是发生在偏远地区的诈骗案，就是某人抖了出一堆军功章，说我爷爷是中央的老将军，我能够认识什么什么部长，我能够办什么什么事儿，然后就让那些地方的土财主信以为真，然后他再放几张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跟领导合影，然后就把钱骗来了，就把项目搞到手了。就是我觉得郭文贵他可能是把这一套招数用到了北京，用在北京，用在京城，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官场是非常不透明的，谁是谁的人，谁跟谁好，谁站谁的队，都是大家是秘而不宣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就利用这种不透明的方式在里面搅浑水以后大捞油水在里面。我觉得他是用这种手法，可能他背后什么人都没有，他就是骗你说，哎，我告诉你啊，我跟谁谁谁熟，你能够跟我做什么事，然后转过来，我 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 你不敢不相信他，万一是真的呢？万一他能够把最后捅我一刀把我毁了呢？ 他你知道跟记者说，记者采访完他们说，你们做记者还可以凭良心，做商人我们就是跟站台小姐似的。他说下辈子绝对不要再经商。 哎，你看他其实这里面又抓住什么呢？就是他想做新闻的人多少有点新闻理想，他就说你爱听的话什么呢？你心里面就说我是有良心的，那就是说迎合你说你们还有点良心，然后你心里肯定是鄙视我这种奸商的，我就在你面前自我贬低，我就是小姐。他一下就可以获得你的信任，获得你的好感，说哎，这个人还是敢说点 真心话，就是让你可以给他加点同情。 对，没错，他非常善于用这种手法。 嗯，说说真是跟老狐狸似的，有手 段，老江湖， 老江湖。 嗯， 好，这个我们再稍微休息啊，等会呢再接着聊聊这个郭文贵的事迹。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说到这个风雨欲来的局势啊，大家都说这个政商关系也会因此发生改变，就包括媒体跟政府跟商人之间的关系，他们说也会发生改变。 嗯， 我就看那些在北京跑新闻的朋友，他们就在朋友圈里面会转，就说现在去企业里面跑， 嗯， 他们呢给的这个车马费还是军马费啊，他说都越来越少，而且呢你爱要不要， 嗯， 就这在从前他说是不会这么干，他们也不敢这么干，就生怕你、 嗯、 你给我写点负面新闻、是吧，那我就还 这说明大家普遍都有很多小辫子在外面撒着，谁都可以赚两把。 但现在他们就说你要是真的敢乱写我就告你。 嗯， 他们就很多媒体就越来越受到这样的一些风险，可能也跟之前那个二十一世纪出事有关。所以呢这些感觉像是越来越正规了。 我记得这个我们电台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还找了很多这个 newsroom 的这个规则，然后来参考写我们自己的规则。我就看那个国外的有一些这种跑新闻的，它的规则包括客户请你喝一杯水你都是要规避的，就不要说请客，水都不行，请你说来下班了请你喝杯咖啡或者怎样，或者采访的时候请你喝杯咖啡都是不可以的。就是在国外的话这个规定是到这种地步，严格到这种地步。 就是你完全不要跟我谈什么情是吧， 就是我们之间就是一个采访的关系， 中间是 不要沾任何利益呀、利益往来的这种关系都不可以有。 而且你看这个政商也好玩，就你如果说回郭文贵的他的这些故事哈，他都讲过他以前牵扯到别的案件当中的时候，他也会去中纪委报道嘛。 嗯， 他说我是随时把毒药揣兜里的。 嗯， 他就 听他说，这又是一个老江湖跟你说这个说的这个云山雾罩，然后欺骗你这种涉世未深的小姑娘。 但财新最后结尾他就写这段，你觉得画面感还很强，就是他有一种。 就你 不得不 否认郭文贵他有一些手段，他可以抓住人性中的弱点，他观察得很清楚，他抓得也很准，他知道你怕什么，他知道你要什么，知道你怕什么，知道你要什么，就能够控制你。 但是呢他还有另外一手。他呢就出席公开活动，你别照相，即使你照了我的相你也发不了网上，因为我把互联网大佬都搞定了。所以呢你在网上很少搜到我的照片。你看这个他也是有本事控制一下媒体，他也可能控制一下互联网，就搜索社交网络，他是有相当多的经验。 这个他也是知道把自己隐藏在暗处的一个能够安全而且能够得到好处。就是其实你这个人曝光越多，你包括我们自己看一些大明星，当我们刚见到他的时候我们觉得啊他好好啊，但是随着这个人曝光越多，受采访越多，他越露馅，你会觉得就发现他身上好多小缺点，你会觉得他的光环在消退。他自己也深谙这个道理。郭文贵就是说我曝光的越少，我说的话越神秘越有分量，我曝光越多，大家越能够就是捕捉到我这个人的行为的规律。 对， 一旦捕捉到我的规律了，我就没有秘密可言了。 所以 他是、 这个分析 对，我觉得他可以去上一门这个上一门课，教你怎么样在中国做商人。 厚黑学什么什么心理学什么官场什么现什么现行记。 对， 哎，他还讲就现在的这种他们依靠的大树哈、就慢慢的慢慢的倒了，所以你就猢狲散去。之前呢他们觉得就无所畏惧了，就开始没有什么顾虑。所以就现在撕逼撕的你就觉得完全没有底线。所以呢就说这是不是趁着新的规则新的利益盘子还没固定下来的时候呢，我就先能占的什么我就先占了。他们就说你现在看到就一股乱象，就是从前都不会发生。 对，包括你像郭文贵他这样大放厥词也没有见到删帖的，就 是你去网上 搜索，删了呀，现在删不到了呀， 现在没有， 找不到了。 我昨天看还是有的， 嗯， 对，昨天我这个，因为我要准备一下，然后我就翻了一翻相关的，还是能够看到的。哦，今天就已经 没有 了， 就包括什么郭文贵背后的什么什么政商什么的鬼都没了、 哦， 而且你搜他的这些。回应他之前那个声明、嗯、你在微博上也很难找到了、 哦嗯、那因为在之前的话我看好像还是一直有一段时间从他开口说话、 嗯、 到这个财新报警这段时间他还是一直能够在能够公共场合还有微信圈里都能够看到他的这个文章的 嗯, 嗯，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我希望不要建立起新的规则，我希望就像财新就是该报警的报警， 嗯， 让警方该靠法律靠规则来处理，不要再建立一套说旧的潜规则没有了， 新的 潜规则，然后我们再建立一套新的潜规则，我千万不要搞成这个样子、嗯、 哎，倒是这个不管原因信不信哈、啊，他又在朋友圈他晒了郭文贵的朋友圈，是有记者加了他的微信， 嗯， 就看到呢他自己最近的微信圈里面就发了一个短文说、 嗯 太喜欢这段话了、 嗯、 靠山山倒靠人、 嗯、 人跑靠自己才是最好， 嗯， 你说这他是真的信这个吗？ 记者也太天真了，那朋友圈是可以分类的，他能让你看到你想看到的东西好吧， 对哈、好了， 而且这句话以前不是说给这些人听的、 嗯、 是说给女人听的，不要老想着嫁个老公聊此残生，还是要靠自己， 这个也是说给任何人听的、 嗯、 尤其是从政从商啊，或者从事媒体的，你都会发现你还是只能靠自己，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专业吧，你至少不能让人家一抓就一把辫子一堆把柄之类的。好，那我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就聊到这儿，感谢圆圆，也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拜拜。